有人调侃说，脱发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。你想想看，在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，你又脱过发吗？没有。脱发很大程度源自于熬夜。为什么熬夜呢？因为值得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可能要关注各种英剧美剧，要时刻刷微博，紧跟热点心系天下，抓紧时间玩点游戏，调整心态，以免第二天在人群当中爆炸。成熟之后的生活可能太劳心了，所以我们不脱发谁脱发呢？ 想要和你一起飞。 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到蔡国权的《不装饰你的梦》。蔡国权1982年踏入歌坛，凭借《不装饰你的梦》顺流逆流，打破了谭咏麟、张国荣、陈百强、许冠杰等等称霸乐坛的局面。遗憾的是2002年的时候，蔡国权因为遭遇严重的车祸造成终身残疾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老婆为此也抛弃了他。如今他只能居住于老人院，靠朋友的接济来照顾，生活的际遇让人觉得唏嘘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看你，甚至要选个秘密，看看你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用再用力，这样为我痛过，碎我的心，会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这样会我痛过，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 我发现谁都会经历一段自我怀疑的时间，但是熬过去就好了。粥可以熬，人生也可以熬，反正熬什么都尽量不要熬夜，早点睡吧。 所爱的人。